北京时间10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车舍，他闭了道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 魔盛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盛，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交通部出台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提出，私家车不得接入互联网预约出租车平台，网络平台接入的车辆登记性质必须为出租车。昨天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针对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意见，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今后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将逐步取消，并明确具体经营期限，也就是说出租车指标有望有期限无偿使用。从即日起，北京新版购房合同范本公开征求意见，从现在开始，在北京购买自住房将有独立的合同文本，骗购自住型商品住房的5年内这个家庭不得在本市购买住房，今后用国管公积金购买自住房的要提交预售政府引荐。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调整国管公积金对于提取公积金支付北京市政策性住房首付款的材料。随迁子女在北京参加高职招生今天开始报名，今天上午8点到14号晚上8点，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珂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本市仍然受高冷气压控制，天空依然以晴为主，北风依然比较大，气温比昨天有所回升，但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大风蓝色预警依然有效，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傍晚转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邀请到了中国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少儿艺术团负责人尹松健老师，请他聊一聊由他编剧的大型儿童舞台剧《我们在一起》的创作过程。那《我们在一起》这部儿童剧呢，特别邀请了儿童剧艺术家杨菊英女士担任总导演，并和长期从事艾滋病治孤儿童关怀工作的中国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艺术团负责人尹松健合作编剧，中国戏剧学院青年戏剧导演、继续教育部主任姚志刚担纲艺术总监，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 方征、张小军和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继续教育部北京舞蹈学院的80后90后年轻演员联袂主演。这部儿童剧呢，是根据真实原型改编，讲述了生活在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艾滋病孤儿小龙和姐姐小凤。村里人因为不了解艾滋病，歧视、嫌弃甚至欺负他们，连村小学都借故开除了他们。小凤被逼无奈，想带着弟弟离开村子，走出大山去打工。倔强的小龙呢，却执意不想离开家乡。姐弟俩的生活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在这紧急关头，县关工委的关爷爷、龚奶奶和从北京赶来的大学生志愿者红姐姐帮助了他们。三位好心人主动找到小龙，帮他们解决生活困难，还四处奔走做工作，排除了村民的偏见，让小龙和小凤重返校园。最后关爷爷、龚奶奶还推荐小龙到北京参加中华大家园夏令营，受到了顾秀莲奶奶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受到了彭丽媛妈妈、濮存昕叔叔、菊萍姐姐等爱心大使的关爱和来自全社会的帮助与温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其他孩子一样平等地过上了幸福生活。在今天的爱心满天节目时间里呢，我将继续邀请中国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少儿艺术团负责人尹松健老师，请他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部儿童剧的创作过程。尹老师您好。 小雨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型儿童舞台剧《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关注因艾滋病之孤儿童的这样的一部儿童舞台剧哈。 对对对， 这样的一部舞台剧在这个创作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中国关工委的领导他们怎么说呀？ 这个我们内部首演呢，小雨姐姐也在现场， 是这个我们尊敬的顾秀莲奶奶、顾秀莲主任，我们中关工委的两位常务副主任刘雅芝主任和祖淑琴主任呢，都亲自来到了现场，和这个600多名全国各地的各民族的少年儿童一起这个观看了这部剧。那么在创作之初呢，可以说各位主任，尤其是这个顾秀莲主任，都给了很高的一个定位，给了很高的一个这个指示和评价。那么顾秀莲主任呢，也是在我们这个首演当中啊，亲自担任一个总顾问，可以说非常重视这部戏的一个创作。那么在首演之后，顾秀莲主任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地来到了这个舞台上，跟我们的演员进行了长达十几分钟的一个交流。可以说在当时谢幕的现场，这个所有人也都没有想到顾主任这么高兴地跟大家交流啊，当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很中肯的修改意见，所以对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也是一个鼓励，那么对我们整个剧目呢，可以说也是增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把它做得更好的这样一个信心和决心 啊。那他都怎么说呀？ 比如说对我们的这个舞美的呈现进行了一个很具体的很专业的一个指导，因为顾主任也是常年从事妇女儿童的工作他也看过很多的戏，首先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舞美呈现他提出了一些这个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的一个建议包括对于孩子们有些具体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的一些台词啊，包括一些这个表现的一些细节方面，他可以说都很深入，他看得很认真可能具体到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台词的语气他都注意到了，都给了演员很多的就是现场的一个交流。 他提的那么具体呀？ 对对对，他很认真的在看这个戏 那顾奶奶今年已经有70多岁了哈。 明年应该就是整80了 那他还这么具体到某一个台词、某一个眼神。 是，顾奶奶对于孩子们的事情，她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用心，在这个看这个戏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得出来一直是跟着剧情走，很认真、很仔细的在看每一个 演员的表演，在认真的听每一句台词，所以他才能够在最后接见演员的时候能够这么深入的这么细致的和演员和导演来探讨整个剧目的这个表现。 嗯，那当时在那次首演的活动当中，现场有很多参加夏令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哈、他们看了这个剧之后他们怎么说呀？ 很多的孩子，尤其是来自于这个云贵川一带的这个少数民族，因为这个故事啊，其实就是他们身上发生过的故事。 嗯。 这一部分孩子呢，看了以后都非常的激动，也是很现场有很多的孩子都流下了热泪。 嗯。 然后这个在接受我们的一些访谈的时候，也谈到了，孩子们说这个台上演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嗯， 他们一方面呢感到很亲切，一方面感到非常的受鼓舞，就是自己的故事，好像台上这个表演的主角就是他自己。 嗯， 他也很兴奋，很受到鼓舞。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也感到非常的感动。 嗯， 就是说中国关工委、北京这么多的爱心单位，我们能够专门为这些孩子，为他们来这个生产这么一个剧目，来这个公演，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关爱，更多的关心，所以他们也非常的感动。 那应该说尹老师这一次您创作的哈，您编剧的这部由中国关工委来主抓的大型儿童舞台剧我们在一起，这部儿童剧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哈。那这对您以后的工作，您会不会以后重心都往这边来这个倾斜呢？就以后是不是您会想着再去创作第二部第三部？ 首先感谢小雨姐姐给这么高的评价哈。真的我觉得这个成功啊谈不上，主要是第一个作品呢，我们用我们李国强主任的话来说呢，就是先做一个探索。 嗯，起点很高，这部儿童剧 它的起点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没有走弯路。这样呢，这个作品主要啊，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编剧总导演杨菊英老师。我呢是初稿的编剧，可以说在后来改到第四稿第五稿的时候，基本上杨菊英老师就亲自动笔了。所以说呢，对于最后这个剧目的成型，也看到我们节目单上这个编剧是把杨老师的名字放在了我的前面。这个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因为杨老师他很这个谦虚啊，老艺术家啊，但是我坚持要这么做呢，也是非常的一种真实的这个工作状态，同时呢，也是对杨老师的一份感谢，因为他是我们国家儿童剧这个领域的。可以说是非常资深的老专家， 没错， 既能导又能演，是这个北京儿艺的这个当年的台柱子哈。那么退休以后也是70岁的人了，这个用他的话说呢，已经过了这个追名逐利的这个年纪了啊，全是凭着自己的一些兴趣，凭着自己的一些信念和理念去做事情。所以那么这样一个作品呢，能够得到杨老师的这个这么大力的重视和支持，我觉得是我们整个剧组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幸运。刚才您谈到啊，在具体的以后的一些具体工作当中呢，我觉得做一个关心下一代工作者吧。当然本职工作还是做好一些这个关心下一代的公益活动。那么但是呢，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了这样一个机缘，我想今后呢，我会更多的用这种舞台艺术的方法，舞台艺术的手段，来更多的创作一些这个这种公益题材的作品。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在新的领域当中进行社会动员、进行社会宣传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而且是非常寓教于乐、特别易于孩子们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是的，可以说是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说，对于整个关心下一代事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觉得。 那您还有一个职务哈，是中国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少儿艺术团的负责人。那这个少儿艺术团，您的工作有哪些打算呢？今后？ 我想主要还是一个就是公益题材的这个少儿剧目、少儿舞台艺术作品，以及将来的一些影视作品啊等等，这些 这个通过一个艺术的作品进行一些社会动员，它的主要定位还是这样的。 那之前你们在这方面做过哪些内容呢？ 我们这个少儿艺术团可以说也是有了一定的积累。我们您知道的中华大家园少儿这个关爱各族少儿夏令营，包括之前的关怀艾滋病孤儿夏令营，我们已经是进行到今年是第十二届了。可以说每年的夏令营当中啊，我们都会涌现很多的这个贫困的少数民族的孩子，但是特别有艺术特长。所以说呢，我们成立这个少儿艺术团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有了这么一个平台，有了这么一个出口，让这些个处在弱势群体当中的这些孩子啊，他有艺术特长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去施展，能够有机会去表现，从而呢让一些这个机会比较少的孩子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去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所以也是出于这一点吧，有了一个十几年的积累，也发现了一些人才，所以我们也开始有底气有理由去成立这样一个艺术团。 那这个艺术团以后成立之后会不会和您的这些儿童舞台剧有一些结合？ 这个是肯定的，在中关工委的领导和这个杨菊英导演的一些指导建议啊，也都提到了。我们今后啊会出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将来呢会出一些这个少儿版本，可以到各地去这个再复制啊，进行一个三度创作，让比如说到四川到贵州，可以让当地的老师带着当地的贫困的孩子，带着当地的有艺术特长的孩子来进行， 让他们来参演。 可以，我们将来可以出很多的版本，甚至将来呢大家可以交流，可以互动啊，同一个剧目我们不同的版本，大家可以放在全国的平台上来交流来展示。我想这样呢也是对于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这个少儿艺术教育的一种促进。 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不仅让孩子们去看，而且还参与其中，我觉得这就起到了一个就是更好的去宣传，而且通过这样的孩子们能够接受的形式，能够让孩子们接触到艺术哈，能够学习到艺术当中的一些知识。 对，尤其是戏剧啊，因为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啊，这个在国外有很多的国家可以说把戏剧艺术放在了这个必修课的这样一个地位上。但是 我们很多国际学校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课程当中的，就像您说的必修课。 对，这个您可能比我更了解哈。所以但是我们国家呢这方面的发展还很不均衡，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云贵川呀、新疆西藏啊青海啊这些个这个西部的省份啊地区啊，可以说尤其是到这个乡村这一级，几乎没有艺术教育。他们有很多的呢还是在原生态的这种条件下，有的孩子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非常有才的，但是呢没有机会，很缺少这种机会。那么我们做这个少儿艺术团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艺术创作，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交流活动，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大山，让他们有机会呢在更高的平台上去锤炼自己，去表现自己，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 哎呀太好了啊。那尹老师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哈，这部大型儿童舞台剧我们在一起，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一些在我看来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舞美道具略简单了一些。 是的 那这是源于什么呢？就是因为资金不足。 这个我想您说的这个原因是回避不了的，确实是。那么关心下一代这个工作当中啊，您也了解我们现在的体制基本上都是专款专用， 是。 所以说呢我们进行这样一个探索性的工作，因为之前没有所以说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条件呀、看似是不具备的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说也是动用了很多的这个个人的资源，那么前期的有些投入啊，就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去来完善。但是呢，毕竟个人的能力啊，包括这个，因为万事开头难嘛， 是 啊，尤其是我们以前没有做过这项工作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资金呢、啊、整个的这个物质条件方面啊，还是相对来说匮乏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我们从主观上来讲啊，7月21号这次内部首演呀、啊，主要还是一个征求意见稿，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的其实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后期的一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以后，征求大家建议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修改和完善。那么我相信在今年下半年我们正式首演的时候，再邀请小雨姐姐去给我们指导，那您看到的可能情况就有很大的改观，就会不一样了。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大概在什么时间能够让孩子们、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让家长朋友能够就能看到这部？ 我们的时间进度是这样的，在9月中下旬进行一次集中的这个剧本的调整和修改。那么整个10月份呢，包括11月的这个上半月，我们可能就是用行话来说是边演边改。我们可能在不断的进校园或者是各地巡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再进行一边调整一边排演。然后这个到我们计划在今年的12月1号，因为12月1号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们这个世界艾滋病日。 对， 在12月1号前后的这一两周的时间之内，我们再进行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完善的正式的首演。目前初步的计划是这样。 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哈，这部大型儿童舞台剧《我们在一起》能够让大家看到，而且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是的，我们也继续努力，争取这个给大家能够呈现更加完美、更加这个理想的这样一个作品。 那最后尹老师再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 我们在一起是一个永远的主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也代表我们少儿艺术团，代表我们整个儿童